25年，有太多太多的回忆，太多太多的故事，所以欢迎各位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呢，可以跟我们分享很多关于北京音乐广播你自己最温暖的一些瞬间以及一些图片。各位可以把这些瞬间、这些文字、这些图片发送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当然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分享你的种种温暖记忆。这么冷的天，我们当然要去一些温暖的地方。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有很大，我们要去的地方会是哪里呢？大家可以猜测一下，当然也要给出一些关键词了。邓丽君有一首歌曲，大多数人都听过，其中歌词唱到，椰风挑动银浪，夕阳躲云偷看，所描绘的地方就是这座小城。但是，这座小城是哪里呢？如果你知道的话，也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新浪微博泽华是我第一条底下。 夕阳躲云偷看，看见金色的沙滩上，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眼睛星眼灿烂，每次星月弯弯，穿着一件红色的纱笼，红得像她嘴上的槟榔，躺在青苔，看那舞青兰，像那泪弯弯， 南海姑娘，何必太过悲伤，年纪轻轻只是六瓣，旧梦失去有新侣作伴。这首邓丽君的南海姑娘，这首歌曲呢，就是以马来西亚槟城的风光和当地人的生活作为基础和背景所写出的。所以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往的就是马来西亚的槟城。很多人呢第一次知道槟城呢，或许是因为南海姑娘这首歌曲，也有些朋友呢是因为电影初恋红豆冰。这部电影当中呢，有很多很多大家很喜欢的一些歌手和明星啊，比如说有阿牛、李心洁、曹格、梁静茹、巫启贤，他们汇聚在一起演绎了一个初恋的小城故事。影片看似很搞笑，但是却夹杂了亲情、爱情、友情、乡愁，仿佛我们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到咸湿海风带来的青春期躁动不安的情绪。哎，那种老城的清新，阳光超级充足，那么的悠闲轻松，还有那一袋袋的红豆冰和饮料，总是会让人回想起藏在心里略带一些青涩的甜的初恋。有点光阴的故事带出了一个有故事的老城槟城。当然了， 槟城呢是马来西亚第一个被定义为城市的地方，每年的六到九月之间是来到槟城旅游的最好的时间，因为这段时间当中槟城的气温还是比较温和的，降水比较少，晚上的气候也是非常非常舒适的。来到这样的一个温和的小城，有一些假的情绪当然是不允许存在的。 Best Fake Smile 来自于 James Bay。 The sun in her eyes, but all she gets is ignored. She used to point it out and get it all back, and now she's slipping, trying to carry the act. She's sweating under the lights, now she's beginning to crack. Oh, no, you don't have to wear your best fake smile. Don't ever stand there and burn inside. 91年出生的英国歌手 James Bay 2013年的时候开始发行了自己的首张 EP 专辑。哇哦，这些年的英国新生代男歌手当中 James Bay 这个名字是不得不提的，非常厉害。刚才也说到91年出生，在自己22岁的时候2013年发行了首张 EP， 而这张 EP 刚一出来的时候就获得了第35届全英音乐奖乐评人选择奖，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名了。紧接着呢，在2015年的时候就获得了 BBC 年度之声的亚军，之后到3月份发行自己的个人首张专辑，而这张专辑一出来之后呢，在次年也就是2016年就获得了第58届格莱美最佳新人奖的一个提名。而同样在去年的2016年的2月24号还是获得了第36届全英音乐奖最佳英国男歌手奖，非常厉害。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Best Fake Smile， 最佳的一种假笑。当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发自内心的去感受到很多很多真实的东西，最忌讳的就是最佳的假笑。继续来到槟城，槟城的食物呢可以说随便哪一家都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非常的便宜，而且呢在当地有很多很多的华人， 所以各位不用担心语言问题，可以说中文、广东话或者是福建话，可以穿凉鞋，不怕下雨的时候被弄湿。去海滩呢也非常非常的方便，除了要注意防晒以外，几乎没有任何的缺点，所以很多人很喜欢槟城这座小城。槟城的首府乔治市背山靠海，港面呢可以说非常的宽阔，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具有古老历史文化的大城市。很多人呢之前移民到了这个地方，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在我们这边可以找到的共同的记忆，当然也会形成一种独特的城市面貌和氛围。带上你的宝贝一起去找寻属于你们两个人的记忆，是多美好的一件事情。莫文蔚的宝贝送给各位。 不知从哪天开始，不知道哪一天止，你一直都藏在我心底，时光停在你眼里，害怕的不敢声息，我好想住进你的灵魂里，轻抚着你的头睡吧，我在 很多朋友听 FM97.4 的时候是处于一种失恋的状态，单身的状态，可能对于恋情没有任何的期待，但是音乐带给了他们希望。 不知从哪一天起，再没有你的消息，这世界忽然间不美丽， 25年会经历很多很多的故事，25年，我们可能找到了自己的宝贝，甚至也有了自己的宝贝。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明天呢就是北京音乐广播25周岁的生日了，所以各位有任何关于北京音乐广播的种种的回忆和温暖的瞬间，都请发送你自己的故事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呢是马来西亚槟城。很多人来到槟城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散落在乔治城里的各种街头艺术作品，那些壁画或者是铁线漫画成为了这座城市当中 一道独特的风景。在乔治城的街头，就算不用地图，也不用担心会走丢。一路上在经过的小巷，就可以看到很多幅的壁画的图片。槟城呢，有很多著名的壁画，最经典的就是姐弟骑自行车这样的一个画面，很多很多的游客前来拍照留念。而种种的壁画的图片呢，我其实也在新浪微博泽华是我当中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打开看一看这些壁画到底长什么样子，会不会让你动心。我们说很多美景是可以看到的，但是有些美景是自己需要用心去慢慢感受的，因为最美的原来是看不见的。 很懒很懒，尽管有些事情等着改变，不习惯无情，可我清闲，难道那寂寞还需要向谁交钱？我不稀罕天上的浪漫，因为这城市中流行一种荒诞，爱情像是泪水中的某个片段，幸运的我不再是这戏的导演，给我的眼里总是望着天，我想吻你，你却总是在抽烟，情人节的约会你又睡过了遍，你对我的好要等到哪一天？ 甜蜜的原来是看不见的， 我找不到接受你的天线， 最美的 最美的原来是看不见的，来自于季如锦的一首歌曲，很有调调的一首歌曲，很适合旅行的时候听。 这些天自己变得很懒很懒，尽管有些事情等着改变，不习惯无情，可我清闲，难道那寂寞还需要向谁交钱？我不稀罕天上的浪漫，因为这城市中流行一种荒诞，爱情像是泪水中的某个片段，幸运的我不再是这戏的导演，给我的眼里总是望着天，我想吻你，你却总是在抽烟， 不会太长，精彩马上继续。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I listen to the radio, oh, just my radio, that's all my life.广播带给各位的那种无尽的想象，应该是很有魅力的吧。在北京音乐广播25周岁生日之际，再度的欢迎各位把你关于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种种记忆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上。11:37，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今天我们去往的是马来西亚的槟城。刚才说到了，在马来西亚的首府乔治市当中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壁画，有很多朋友觉得这些壁画很美。再度的提醒一下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泽华是我看一下这些壁画到底都长什么样子。寻找壁画的过程呢，其实很容易的，因为真的是随处可见的。这些壁画都画在破旧不堪的矮墙上，很多呢都已经是斑驳脱落了，看不出原本的色彩和完整的模样。这些作品画工生动精细，栩栩如生，所以呢有许多的游客都会在壁画前做出各种各样有趣的表情去拍照留念。记得如果你来到槟城的话，一定要和这些可爱的壁画用你自己独特的方式来一张合影。到达乔治市的时候，最先看到的并不是墙上的壁画，而是各种布满大街小巷的主题叫做标志乔治市计划的51幅铁塑漫画作品。这些呢可以说分布在乔治市的大街小巷当中，点缀了这座美丽的老城。在这里逛一逛，真的随处都是爱呀，满满的都是爱，来自于梁静茹。 大街忙起来又奔不开，抱着你不小心就飞起来，去滑翔去冲浪让太阳晒，别再雨匆匆游过来，只要跟着你就很放心，放了120颗心，只要想到你就很开心，哦，满天都是小星星，满满的都是爱，想不到那么快遇见你，什么都说出来，谁叫我就是爱，爱你的一点点呆都能不被你打败，满满的都是爱，想象比满出来，我的爱像气泡飘起来，地球转得很快，心脏快要跳出来，想要走也走不开，都好起来，粉水晶让爱情都亮起来，敞篷车跑得快，昨天拜拜，跟着你现在到未来，只要跟着你就很放心，24小时都不迷，只要想到你就很开心，哼我最爱的 心脏快要跳出来，想要逃也逃不开。 到马来西亚，当然要听马来西亚歌手的歌曲咯，梁静茹《满满的都是爱》。旅行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随处都可以获得爱吧。继续漫步在乔治市，乔治市呢可以说不大，步行就可以了。如果脚力呢可以说一般的话，那么就可以坐人力三轮车。坐人力三轮车游览呢，在槟城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这个人力三轮车呢，跟三轮车夫约定好你要前往哪些景点，然后这样呢可以不费脚力，也可以坐在这个三轮车上沿途的去看很多很多别样的风景，节省出很多的时间。这些别样的风景都有哪些呢？我们一路上可以看到蓝屋、爱情巷、小印度、杏市桥等等经典的景点。可以说这些景点会让我们渐渐地被催眠掉，催眠掉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只是觉得好美。 第一口蛋糕的滋味，第一件玩具带来的安慰，他要上山，他要下山，冰激凌流泪，第二口蛋糕的滋味，第二件玩具带来的安慰，大风吹，大风吹，爆米花好美，从头到尾 啦啦。 催眠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王菲，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不管唱别人谁的歌曲都是有着自己味道的李荣浩的版本。刚才说到了这一路可以看到很多会让我们催眠的很多风景，其中我们提到了爱情巷，应该是很多女生格外的听到这三个字的吧。爱情巷呢，其实这条巷子并没有什么古迹，也并没有什么景点，就是短短的几百米的平常百姓家。可就是这么一条巷子呢，可以说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也许就是因为巷子本身的名字爱情巷这三个字吧。这里之所以得名呢，据说是因为以前殖民者认为从这条小巷走出去就可以直接望见大海，是适合看山看海共筑爱巢的地方，所以当时就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来到巷子，巷子周边呢都是一些小旅馆、小咖啡厅、小酒吧，非常的有情调，包括巷子里都是写满了斑驳的一些骑楼，很多情侣呢会在各种牌子下以及在骑楼底下合影留念。这条小巷虽然没有古迹，但很适合谈谈情说说爱。李泉，谈谈情。 窗有一扇窗，一边灯光，一边月亮，房有一间房，里面温暖，外面宽敞，爱有一种爱，来了是安排，走了也精彩。有一种伤，痛了说绝望，过了又盼望。一见钟情，心知肚明，二话不说大江东去，挑三拣四，轻舟已过万重山，五根手指对牛弹琴，六神无主花花世界，七老八十回头看看我在哪。 见钟情，心知肚明，二话不说大江东去，挑三拣四，轻舟已过万重山，五根手指对牛弹琴，六神无主，花花世界，七老八十回头看看，我在哪里？来自于李泉的《弹弹情》，也是收录在他的专辑《天才与尘埃》当中。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谈一谈情，当然，在听广播的同时，也可以弹弹情。明天就是北京音乐广播25周岁的生日了，所以再度的欢迎大家。如果你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之间有任何的温暖的记忆和种种的故事以及图片的话，都可以分享给我们，让我们共同来庆祝北京音乐广播25周岁的生日。庆祝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把这些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上就 OK 了。最后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是杏市桥。杏市桥呢其实并不是指一座单独的桥，而是很多桥的一个总称。这些桥呢就在马来西亚槟城乔治市的海边。乔治市内有很多很多的终点为杏市桥的公交车，可以说呢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进入到桥口，大家可以看到周桥的牌子被做成了霓虹灯，一闪一闪的亮着。杏周桥呢是杏市桥最著名的一条，电影《初恋红豆冰》就是在这个地方取景的，也因此呢也是最有人情味的地方。很多人来到这里感动于青春情感的同时，也记住了充满故事的槟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槟城之旅只能走到这里了。11点54分，再度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节目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啊。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王菲的不留，当然记得美好的记忆是要留下来分享给我们的哟。分享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拜拜。 FM 97.4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七场《大师与少年》，1月28日19:30，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张开音乐梦。